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国家大剧院1月1号上演的新年音乐会。自2007年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以来，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十个难忘的音乐跨年之夜。十年来，小泽征尔、丹尼尔·哈丁、洛林·马泽尔、艾森巴赫等世界级的指挥大师都曾经为新年音乐会倾情执棒，通过富有创意的曲目策划，邀请各领域的优秀的艺术家来助阵，使它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了，也成了北京市民迎接新年的重要活动。那么今年这场新年音乐会的开场曲呢，演奏的是交响序曲《红旗颂》，由指挥家吕嘉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了宏伟壮阔的乐章。 Thank you. 题颂是由我们中国的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一部交响诗，在1965年首演。这部作品呢，以红旗作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它以宏伟庄严的歌唱性的旋律，讴歌了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2018新年音乐会的演出阵容和曲目的安排都非常亮眼。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携手阎维文、吕思清、张红艳、常秋月等众多艺术家是联袂登台，独奏交响乐、民乐、国粹集锦式的呈现，以这样的一场中西合璧、京味浓郁的音乐盛宴，为大家送上了诚挚的新年祝福。在开场曲《红旗颂》之后，小提琴家吕思清登场，带来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美丽的蝴蝶飞到中国人的心上，到2018年已经整整59年了，依然美得让人心醉。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再现部，主要描述的就是化蝶独奏小提琴再次奏出爱情主题，展现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去后化作一双蝴蝶在花丛中欢乐自由的飞舞。出场的是琵琶演奏家张鸿雁，在12月22号国家大剧院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张鸿雁就曾演奏过一首琵琶协奏曲新作《云想花想》，而在1月1号，他带来的则是一首经典的琵琶与乐队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相信很多学习琵琶的朋友都曾经挑战过他。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师李桂香也曾教我弹过这一首，旋律特别美。 1973年，刘德海、王艳桥、吴祖强创作了这首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以蒙古族孩子玉荣和龙梅在暴风雪当中保护公社羊群的动人故事为依据写成。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曲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段落，暴风雪当中的场景，琵琶的扫弦听上去很有气势，张鸿雁的轮指颗粒清晰饱满，情感浓烈。这首曲子《草原英雄小姐妹》在技法上还是挺难的，张鸿雁的演奏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在国家大剧院的新年音乐会上，钢琴家张浩辰也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了一首柴沟斯基的经典之作，热情如火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

好莱坞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新作《金钱世界》宣布定档3月2号全国上映。电影今天发布了定档预告，揭露了更多惊心动魄的绑架案细节。米歇尔·威廉姆斯、克里斯托弗·普鲁默、马克·沃尔伯格三位实力派互飙演技，将这起最贵绑架案演绎的惊险刺激，张力十足，尽显好莱坞大片质感。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1月1号上演的新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共同带来。此外呢，还邀请了阎维文、吕思清、张红艳、常秋月等众多艺术家联袂登台。那么每年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总少不了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今年上演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皇帝圆舞曲》。这首《皇帝圆舞曲》创作于1889年，同年10月在柏林王宫庭园舞厅由作者亲自指挥进行了首演。当时呢，作者担任的是宫廷舞会的乐长，他曾经写过两首以皇帝为题材的圆舞曲，另外一首是他之前创作的《皇帝庆功圆舞曲》。而这一首《皇帝圆舞曲》以华丽的旋律、典雅的风格胜过那一部《皇帝庆典圆舞曲》，多年以来是广为流传。 圆舞曲一响起，带来了浓浓的新年味道。这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接下来登台的是二胡演奏家于红梅，他带来的是二胡协奏曲《阿曼尼莎》，这是2015年的新作，一首带有西域情调的二胡协奏曲。阿曼尼莎是伊尔羌汗国的王妃，她美丽聪明，能歌善舞，还会写诗。这首二胡协奏曲呢，就是以阿曼尼莎为素材创作而成的。二胡的旋律仿佛揭开了那古老王国的神秘的面纱，把我们带回到那神奇遥远的土地，歌之城，乐之都，舞之域，诗之海。 下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带来的是一首好听的圆舞曲作品，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的经典选段。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呢我们共同回顾的是大剧院1月1号上演的新年音乐会。在新年音乐会当中呢，还演了一段京剧联唱，来自北京京剧院的五位名角为大家演唱了几首京剧选段，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吧，马伯通演唱的智取威虎山中的经典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见身手，担当热血血吞 精彩的演唱为这场音乐会营造出了浓浓的京味儿，让大家陶醉于国粹的艺术魅力当中。那天晚上的音乐会里呢，还精选了两部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的精彩选段，在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当中，成功塑造了彭政委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再次演唱了《我的爱人，你可听见》。 听见家乡的歌声飞得多远，夜夜思念故，风霜不觉寒，总感到你就在我身边。 音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了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当中的唱段《大豆白米花生》。美妙的歌声展现出运河南北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刚才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1月1号上演的新年音乐会的精彩片段。 在音乐会的结尾，节目单上的曲目全部完成了之后呢，艺术家们又带来了一场返场曲《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会在喜庆热闹的氛围当中落下了帷幕，也让我们以这首曲子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九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